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神让我们仍然享有他所赐的生命气息，也在今天上帝所创造的日子，所分别为圣的日子，所赐福的日子，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，主日我们积极一起敬拜他，守主日，感谢神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父神啊，再一次聚集的时候，我们要将一切的尊贵荣耀赞美歌颂都归于主你自己的名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因为是主你的恩典，你的爱，你的怜悯，我们得享平安，我们继续享有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。谢谢主。主啊，赐福这段的时间，你自己的灵，圣灵，真理之灵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你的道，生命之道，领导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，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，恩高主你仆人要先讲的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白衣还是跟上个星期一我跟莫正外的一个老朋友谈话，他告诉我同一天的时间，同样是在傍晚，莫正外有三个人倒下去。感恩是因为短波时间，莫正外有三个人倒了，一个被电单车撞倒下，一个平翁倒下，一个因为油中好价，怕油中国被人偷个，就一天跑几次油中吧，忘记了吃高血压药，然后在油中吧倒下。跟我的朋友谈话之后，我想到了苦难，我想搞苦难就是用的，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讲解分享苦难这个专题。弟兄姐妹们，苦难，苦难，什么是苦难？什么是苦难？难民、饥荒、海啸，难民、马来西亚、海啸、地震、生态、森林、排放、意外、婚姻出问题、青少年的问题、家庭问题、恐怖分子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叫做苦难。一个著名布道家格佩里说了一句话：“给哪里？”全世界人的苦难，咋？哎，爱响应，可能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因任何消费的时代。一律就是讲，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更多的苦难。弟兄姐妹们，面对的苦难，就是陈刚牧师讲的半天啊，真正问题的面临苦难，你什么反应？面对这苦难，面临这苦难，你反应先了。一般上通常面临苦难，面对苦难，人家总是会问：天啊，为什么会这么样？天啊，为什么会发生？天啊，为什么是我？主啊，怎么会这呢？耶稣啊，怎么会发生？圣灵啊，怎么是我？会有这种呐喊，弟兄姐妹们，这种呐喊对不对呀？对呀还是错啊？天啊，怎么会这呢？ 天啊，为什么会发生？主啊，怎么是外呢？对还是错？不要问你们啊，牧师自己问自己回答。我告诉你，记得啊，这种呐喊没有对或者错的啊，这种呐喊没有对或错。人在痛苦的时候总是会这样的呐喊，这种呐喊就是这个人的痛，就是最重要的是这个猫公对着吵，人的痛苦的人在那一转的一个，就是这个这种呐喊不表示没有信心，也不表示怀疑上帝，也不表示说哎怀疑神了。为苦难呐喊，记得是我们人的权利。为着苦难改是那的人管理，为苦难悲痛，记得是我们人感情的自然流露。苦难能给我给心难过，是那的人感情的自然流露。一个人他所亲爱的人，他的亲人离开世界了，死了，你不要跟他讲，不要哭啦，不要哭啦，他是去上帝那边，你叫他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你要他得到忧郁症啊，哭出来就健康啊，不哭出来就生病啊。然后你跟他讲，那天啦，要高兴啊，他去天堂嘛，你要笑啊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他笑，你笑，福建话的笑。人家亲人离开了，悲痛哀苦很自然的，你叫他笑，你的头脑笑了。有没有人这么样跟人家讲啊？问题啊，问题啊，一口炫来过没啊？这球啊，会一起在球没来，你来球声完，你是满目不仁。好，再讲回来。为苦难呐喊是我们人的权利，为苦难悲痛是我们人感情的自然流露。好，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会有苦难？ Why? Suffering? 这个问题不容易解答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只有等到有一天我们面对我们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完全明白，怎么有苦难，怎么有罪大业，没人会解答。圣经在讲，今天请问 nothing 不是干？那那看见就做耶稣，面对面做耶稣时候，那这样我们就明白。但是我们还是从圣经里面，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苦难的教导。第一，人生在世，人的这世界，点的有苦难，点的有的苦难。这是个爱你不是公义啊！这句话是出自圣经最古老的一本书，叫做《约伯》。记，没有人知道约伯记是什么时候写的。那么用这么一句话，人生在世必遇苦难，来形容今天我们这个世界，来形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苦难的原因，为什么会有苦难，苦难有什么原因呢？有四个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不是很清楚啊，至少有四个原因。第一，因为人犯罪；第二，因为魔鬼攻击；第三，因为圣灵管教；第四，因为抵受救助。至少有四个理由。不过一旦苦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不容易很清楚地分辨到底是哪一个原因，所以对于苦难，不论是到自己身上还是别人身上，我们不要随意下定论。哎呀，犯罪呀！哎呀，现在广告啊！哎呀，魔鬼攻击啊！不要这么讲，那是没有益处的，因为苦难是没有答案的。有个人对我说：“我不敢热心，我怕我热心会招来魔鬼攻击。”哇！我没敢一心，我怕你有一心啊，让魔鬼来攻击我。其实这个人他的想法都歪了，错误了。 他这么讲，他对上帝的能力认识不够。讲这样话的人，他不过是围着自己的冷淡找理由辩护啊，不过围着家冷淡的辩护啊。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会有苦难？因为人犯罪，因为魔鬼攻击，因为圣灵光告，因为敌西游救助。我比较喜欢这第四个，地受咒诅。这位敌已经受了救助，所以凡活在这个地上，凡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免不了苦难。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不论他热心还是不热心，不走来外或者没走来外，热心或者没热心，都难免有苦难，都免不了有苦难的。我跟人有一些人，他们有这种想法，以为走了来外，以为热心人呢就避免苦难，以为做了基督徒，以为热心就可以避免苦难。其实如果我们只要读圣诗Him后面那些故事，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想法了。为什么呢？有很多我们喜欢唱的圣诗，作者都是在苦难的熬炼当中谱写的那个诗歌的。我举个例子，好，这个作者他的名字我不晓得怎么读，要叫英文教育的人去读哈。这个作者一晚年不睡呀，就是讲一十晚晚年都没为能没力能哦。可是，在他半生不睡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歌，叫《我本相心多有情》。一心参半，如让不平，内有恐惧，外有母亲救助，耶稣我来，我来。当你面对苦难，当你遇到苦难，当你在难过哀痛的时候，这首诗歌我好像讲太小声了。当你遇到苦难，当你面对着苦难，当你流眉泪心底的极心难过的时候，这首歌那妹妹就说过，救主耶稣 I come会让你的眼泪流下来，会让你得到耶稣基督的安慰，让你重新得力。而写这首诗歌的人不过是一个半身不垂的时候他写这首诗歌。还有另外一个人写我念读的半遍吗？写我念读的半天，半天里头折磨的人，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却写了一首诗歌，叫什么？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。 哎，另外一个 slide， 虔诚奉献为中心，静候主命谨遵行。另外一个 slide， 哎，专心跟着奉献，虔诚奉献我光阴，不够报答主恩宠。 It's still wanting to be 半天，半天折磨伊，伊冇讲算了呀，转到转安尼，算了呀，转到转呢。你看伊讲第末一句话 ，at the impulse of thy life， 伊就是叫我搞做爱，做起爱对伊情绪啊，做起爱感动伊，所以伊写了写了诗歌，我用伊将我光阴呢，我嘅时间，我嘅一切，算了呀，我向你撒冤。还有一个人。那很出名的圣诗王后芬妮，你看 伊哩咪抗议伊咪，伊咪叫你惨吗？他不是生下来惨吗？他不是生下就瞎眼，他六岁的时候生病，然后医生用错药，结果他的眼睛就瞎了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血人生了爱就惨吗？噶血的人归位以后就惨吗？你讲这样卡痛苦，哪一个比较痛苦？生下来就瞎眼的比较痛苦，还是懂事之后瞎眼的比较痛苦？哪一个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来，一二三，二。为什么说二呢？因为一个人生下来瞎眼，他都没看过这个世界，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叫做五颜六色，完全都不懂嘛，所以他不会有那种痛苦。但是他看过这个世界，看过星星、太阳、月亮的美丽，看过花草的美丽，然后他瞎眼了，你能知道他心中那种痛苦吗？而菲尼，圣诗王后，我们叫他圣诗王后 ，Queen of Him， 为什么？因为他写了一千多首诗歌，一写了千古的诗歌，他所讲的是什么？他真的很痛苦，知道吗？可是你知道，一个痛苦的人啊，他写了一首诗歌。哎，另外一个 slide。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， 安稳在耶稣手中，安稳在主怀里，因主慈爱常福音，我心在此得安慰。从古到今，一些都转的歌，一感恩的讲，一对耶稣的爱，一对耶稣的怀着安，一直就安稳，一直就绷着。哎，他还有写一首诗歌，那首诗歌呢是刻在他坟墓那边的。做牧师这么久的，有很多人常常问我，牧师啊，但真的在某日当然没白选就写写那嘞，啊，要写写写那集嘞，下掉点声音呢？我看牧师今天讲了以后，你们不要找牧师哈，不是说不可以找牧师，你们应该自己找，明白吗？啊，我这个毛利的时候，我摸下来我就下弦了，声音节。牧师已经损了，知道吗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三十四节，大卫服侍了他那世代的人，就安息了。所以以后做牧师不在你们帮忙，牧师记记记哈，明白吗？啊。就牧师服侍了一下时代呢，就安息了。这是我献身者，我这个使命。还有要搞来好好，某日的时候就来外地正好做，我劝谁那个都要先搞来啊！阿爸，老年团体有机会工作呢，但么花哎了神，那边牧师两个牧师某日你能叫神仙那花没？没给有啦，神仙那花。莉莉百合花，我这省八一百没？今天知道吗？要送白的，没有白的不要送。那让他给来花了，为什么花？给来花了，七百七七百百花不要，我只要莉莉，而且是白色的。我在福隆住家，我种白色的莉莉，我很喜欢啊。这个以后告诉你为什么喜欢，跟一首诗歌有关系嘛？啊。那首主如明亮晨星，然后那个副歌，它是谷中百合花，在万人中它最美好哈，啊，不要离题了哈。好了，那讲回来，芬妮他写这首诗歌是最出名的，他放在人把它刻在他的坟墓上面。有福的阶级，有福的阶级，耶稣是我。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，被救主赎回，为生后死，从神灵重生，主血洗净。This is my story, this is my song,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.长叹主慈爱，并颂主恩， 赞美我救主，昼夜不分。女孩呀，你的云彩呀，咪做长梦哇，我教教你改呀。伊故事头讲先啦，做佢爱，做佢红点，我系根根全个赞美，就是就是会进来做，这里我系佢歌，我系赞美伊。昼夜不分，立马就冇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讲，这些圣诗作者，他们都是在苦难中，因为读的叫苦难者啊，谱写出的生命之歌。他们的生命不是嘴唇唱的啊，嘴唇叭叭叭叭叭两下都没有了。生命，内在生命，而许多人也唱着这首歌得到感动，所以这些歌都是一百年、两百年、三百年、四百年，千多年的都有啊！这个叫做什么？千古不朽啊！好，第二，快快讲了，苦难是事实，鱼降在好人身上，也降在坏人身上，同样，苦难临到坏人身上，也会临到好人身上。苦难，宇宙性事实，没有人能逃得过他的魔掌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要化苦难为祝福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缺口的，人生也不完美的，都难免有这个苦难，有病痛，有悲痛，悲痛有哀伤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化苦难为祝福是什么意思？第一，不被苦难击倒。有一本书《So Suffer》，讲到这个女孩。一拿手臂，拿大本书，摸小本书。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只有14岁。这本书是写他的经历的。11年学三了，拿手臂球。他是在13岁的时候，他很喜欢滑浪。他有一次在13岁滑浪的时候，一条鲨鱼出现，啊，一下子。就将他整个左臂咬掉。当他被救上来，他爸爸救上来的时候，赶快送他去医院。那个时候啊，他几乎他身体的血都流要流光，要流完了了，流光了了。那感谢上帝，他活过来，他被救回来了。救回来之后，他现在只有一个右手了，但是他仍然去滑，踏上那个滑板。去滑浪，踏在这个滑浪板，你知道手臂是给我们做平衡的嘛？现在少了一个手臂，然后又在这个巨浪上面，浪上面啊，怎么去滑？那很困难啊，难度很高。但是他不灰心，他勇敢地面对挑战，接受挑战，最后他重新参加滑浪比赛，还拿到冠军。记者问他：“你怎么这么勇敢？还有说送？你为什么那么坚强？”他回答：“因为是上帝的预示。”哎呀，怎么黑黑的啊？因为是上帝种这样大的发生，上帝种这样大的发生在我身上，所以我相信上帝咧，点咧爱是我有够的恩典跟力量。他相信上帝，苦难临到他身上，他说：“这是上帝如此讲。”啊，上帝也一定给我足够的恩典，足够的力量。苦难，他不被苦难击倒。华文，困。你看，被四面围墙围住了，所以这个才叫做困嘛，困在当中。让我们不能够脱身。但是，如果这个四面围墙你打开一道，那不叫困了，就叫什么？就叫险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再被困难捆绑了，你能够轻轻松松的进跟出了，出入了，因为你已经打开一条路了。你不被苦难，不被困难控制，你反而控制苦难，击倒苦难，走出这个困境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不被苦难击倒，记得面临苦难，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一直问门阿伯门阿伯门阿伯怎么怎么怎么，不，我们要问巴改曼勒，我们要思想巴改曼勒好不是坏， 这是我们面对困难、面对苦难、面对挫折、面对各样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我们应该有的心态。苦难是境地，也是境友，但是很多见证、很多故事告诉我们，苦难困难磨练了很多人，使到他们活得更加有声有色啊。美国有一部很优秀的小说叫做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。好，这个小说里面那个主人亨森，他是个黑奴啊 slave 黑人奴隶，他历尽了曲折的道路，他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苦难，但是他胜过苦难，胜过挫折，最后他自由了，而且他事业也成功了。有一天，英国康特巴里大主教，那时候圣公会最高的主教，问他：“先生，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？”哇，我们当中，哇，我是马来亚大学，我是国大，我是北大，我是拉曼大学。你知道这个亨森他怎么回答吗？他回答说：“我是逆境大学毕业。”逆境，逆境就是不顺利，很多不顺利当中我毕业了，弟兄姐妹们，他与逆境大学毕业，这是一句呛呛有力的回答。亨森他不断遇到困难，不断遇到磨练，不断遇到各种的挫折，但是他把这些挫折、困难、苦难都成为人生最好的教材，然后他不断的去书写他的人生，就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要不被苦难击倒。第二，我们要记得，现在比苦难更大，上帝比苦难更大。阿拉伯有句谚语：“每次跟那土里尼塔话咧，底下变个沙漠，石头树一棵树长大，需要阳光，也需要雨水呀。”同样，我们不要奢望天天平顺宽阔道路，有时候难免有意外、有挫折、有考验、有打击，但是这些都对我们有帮助的。我们需要顺利、亨通，我们也需要逆境来陶冶我们。我们的上帝比苦难更大。好，继续。好，不讲这个故事了。好，这句话，在我的孙呢，世人的麻木全国，我夜间，夜间代表什么？夜间就是代表苦难、疾病、挫折、打击、眼泪、忧伤、重担。当时他说什么？孙呢，在我的麻木全国。而这个人讲这句话的人是谁？约伯啊，我们知道约伯吗？他全身都是病，说我那土地板。娘哦，学波的按摩，各位学波的按摩，但是一共，现在塞外的麻木全国，你那被那人各位为母亲，会有点啊，三百个月会有点啊，第二人会得多爱吗？第二会得多爱，知道我们三百多个会有当中，哪一个会有他年龄最高吗？你们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啊，不奇怪，因为我前两天才发现，我来是男婴，水清姐，我来是男婴啊，幽灵姐对吧？幽灵姐阿妈哈，我来是男婴，搞得虚伪的，爹奶奶早来外点啊，回头都还是爹奶奶，阿贵姐啊，阿贵姐跟那我要你早来外边没？啊，你怎么讲看毛的，鼓励早来外。我之前呢，卡紧挨到，我冇嚟就嚟玩。我们要珍惜礼拜这个机会。好，回来，水清姐，我去探访他四次了了，四次就从去年到上个星期三啊，我去探访他四次，他不认得我是谁。我头头讲，你系另外啲人咩？你系其外啲人咩？你等啊，咩机咯？我们知道水清姐，我来沈南英，他前几年他跌倒，然后不能够走路，就一直卧床嘛。啊，我去探访他，第四次。那前几天我还是每次我去看，你还另外吗？就不需要，没给了，没你了，都 都是一样，每次一样，不奇怪。但是那天我探访了，我离开之前我问他一句话，谁亲戚啊，你有定外权谁记嘎啦，过来有定外权祝我心外平安呢。谁亲戚，你要我唱十字架还是要我唱主是我平安？他回答，对了，都可以，那我就选择唱主是我平安。我发现到哦，当我在唱主是我平安的时候，他也在唱哦，也跟着我一起唱主是我平安呀，还很安慰，也很感到激励。一个老人家很多东西忘记了，一个老人家躺在床上几年了，他还是能够唱歌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上帝比苦难更大，不顺利逆境临到你的时候，你是在那边哭吗？你是躲起来吗？我们的上帝是使我们歌唱的上帝，就帮助我们依靠这位上帝，因为上帝比苦难更大。好，下个礼拜讲下集了哈，讲不完哈。那好，我们来唱诗歌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感谢上帝。我们不能够做什么，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们能够把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化为祝福。我们也能够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比苦难更大。主帮助我们年轻人，记得你们上的是逆境大学呀、啊。啊、哦，那很重要，一生的祝福。好，来，很美的一首诗歌，我来到这边才学的呢。啊，哎，起源呢？起源想啊， 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神，深深地爱你。在你的桌前，我思想你恩典，我的神，赞美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希乐，在你的桌前。我思想你恩典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地爱你，在你的桌前，我思想你。我的神，赞美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希乐，在你的桌前，我思想你恩典，我的神，我要。敬拜你， 阿门。弟兄姐妹们，请坐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一起聚集，我们敬拜主，感谢神。那么今天在门当中，我们看到有第一次来的，或者过去参加晚间崇拜，现在今天来参加今天早上这个崇拜的，或者我们好久没见面的，都欢迎你们。我们欢迎我们的杜博士夫妇。今天又跟我们在一起，他是学班来的，跟我们在一起敬拜主，我们欢迎，欢迎我们的宝平姐，宝平姐啊，宝平姐啊，她也好，感谢主啊，一过去参加晚间崇拜，今天参加我们的礼拜天崇拜，感谢主。那么也感谢主，那个人周弟兄、国胜弟兄的女儿慧平，一特已经特平一有了，当中把人定睛误判。就定睛我拍去，在那找伊人。第好你上那路找伊人呐，在那莫是看半夜红边呐，好对吗？欢迎我们的准医生慧萍姐妹哈、啊，我想大家都见了，好，感谢主，好。 还有我们的淡梅姐妹，我们感谢主今天见到她，因为一段时间她生病了，而且病也不轻，但是就好像牧师所说的，胜过苦难，上帝比苦难更大。感谢赞美主，都欢迎。还有谁吗？都欢迎大家在这基督时代在敬拜上来哈。那牧师他们就看了看怕了给我就很好了哈， sorry 了哈。那人是我需要不我罪，就是这位按我头了，是我头，我两个谁呢对人谁呢我修造会有，所以按摩呢我就叫债恩债咋就这里修造会有的，你过去别人搞样谁呢或者别人谁呢，我想找上当会有、okay? 这位恩这位的谁呢帮爱，你的预备心我带着这位之后、啊、过后就到这里帮爱啊，订就订哈，那个继续呢，大概要订，也冇问题哈。啊，等你改了啊。啊，另外一个 slide 啊，凯兰恩坎博爱讲，跟他们前面最就啊，莫兰都疯了，因为乌能讲让阿美好的三万十万来，那么会管理委员会三万股的五万来啊，所以哎，而且三万好像跟他们卖去了，但个卖未过。人们不爱讲，冇风啦，爱来去。不过有时，我平时稍微成功，就不爱讲。但呐，没有什么你来袂拢，因为我们礼拜堂是我三个妈妈有几年来拜，那大家连下去几年，人人冇得会请人，爸奶啦、阿公阿妈叫人都会来。第一问伊，你爱来纪念谁啊？爱来纪念景赛呀？不过要拿你的照片，还要拿这个片，然后报名，然后费用是10块钱。那10块钱我们会插花，啊，我们会啊，这个有这个茶点哈，所以大家快快报名。如果有的人说，哎，给你们，他没有沙漠了，你山东呐，你山东参加这纪念来外，这也是孝道，也是慎终追远嘛哈。大家快快报名，我们看这个周报，有几个人报名了啊？不多了，才10多个人是吗？有名单吗？还10多个人。我在芙蓉堂的时候是超过100人的，因为大家很重视很珍惜这个孝道哈，所以弟兄姐妹鼓励大家，我们是第一次做，可能我们在观望，那就看看，但是这里是纪念圣经的阿哥，那里就纪念，对不对？你要纪念你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，所以我们要纪念，不可忘记哈。好，再来赞美操，那我们今天开始赞美操百一百三百五五雷梦弟兄姐妹，你有流浪啊？身体还是健康吗？我今天配合母亲节、咋平日节嘞？一人有10人，母亲每那行有10人，有10人啊，都暖落来了，那个的工作我在开哈。啊，母亲你走呢，妹妹啊，我爱走你的1公里啊，就流浪啊，健康一天呢。伊哩讲呢，都帮啊，无管有他啦，有卡啦，有腰啦，有可能咩啦，都哩重要哈，都哩对身体健康，就这几样。就那家老外龙在那做嘛，百一百三百五慢慢我来望，你在那游览啊，好过手脚出去看电视，哦，我黑的哈，好，再继续，啊，医院啊，那当然，继续为的去医院工作是几啦，啊 ，OK， 给以后改报告去，啊，那可是我约医院上班，下到那有人啊，你一来到医院，医院给你跑的，我都带药过门看。好，那认识那人医院啊，一个阿万我家爹带我出门爹在那写道，我说你在那写啊，那个北京国门写，去国门写，看你干同的啊，我也抢那些，想那死老人，陪老人，那人就好难白讲，老人就爱，老人就尊敬，老人就疼啊，好老人爱白咩？因为你也很快老了啊，所以我们要做榜样给人看，我们教会孝道，上帝说。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，就是告诉我们要敬爱，要孝敬老人、啊、好，再来生日快乐、啊、今天我们有人生日、啊哦、我们还是要做这个生日、啊、好，这个生日的我爱做家保育家爱做家、对了、啊、先讲年轻的了、啊啊、年轻的这些年长的、啊因为那他看住了第五名的，那么 有没有少过60岁的这个礼拜生日的在我们中间，有没有？有吗？我来求到了，我们给你唱最后一句话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有没有？名字在里面吗？没哈，没哈，没有哈。燕心有吗？没哈。少过60岁的，没哈，没有。OK， 好，60岁以上的在我们中间有几个？伊兰姐对咱点眼吗？伊兰姐，就是九位对咱点眼吗？摸哈。啊，春风姐对咱点眼吗？啊摸哈。耀义没有哈。王玉姐对咱点眼吗？摸。是谁在我们中间？林爱卓姐，想控诉对咱点眼吗？想控什么的？奶花少对点眼吗？没有。那今天有哪一个长者热心回复医生对咱点眼的？假设好，假设好，闪那个，有吗？有吗？谁？安玉姐，雅玉姐，对了，安玉姐来，安玉姐，我看到是，安玉姐。